机场，耶稣在某山口舞起诗衣裳，夸壶酒给荒野饮着那秋黄，不虚然不吟唱，只是多行囊。

kiss your neck and shoulders. No, don't be afraid to show it all. I'll be right here ready to hold you. 虚伪的寄托，不择手段的迷惘不 是一枚奇怪的齿轮，你只是宁愿相信。你像一个女王，有颗骄傲的心，用高贵的姿势穿过人群。用斑驳的硬币祷告命运， 简单，人脉关系没有这么复杂。晒着蓝蓝的大太阳，我坐在秋千上发呆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。我还在回忆着往事，那些小事期待那个温暖的明天。没有什么能够让我们放弃梦想，也许是匆匆匆冷落追逐的方向。如果能回到最初梦开始的地方，你能否不顾在梦里偷偷的想，看着满天的雪花飘，回到旧时光。 Country road

最巨大的身影，雨下在身侧穿行，也有飞鸟在背上停。我有着太冷太清的天性，对天上的他动过情，未听过喧嚣的声音，未见过太多神灵，未有过滚烫心情，所以也未觉大洋正中有多么安静。你的衣衫破旧，而歌声却温柔，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，我的背脊如荒丘，而你却微笑 在吻过你的海 边去寻找消失的你，寂静中睡去，孤独中清醒，泪上春阳，心满伤，一夜冬雪飘散一人，十里归途，百年孤独，一别爱人已故，起来两行冰心万里夜未央，回首含笑泪满裳，一夜冬散一人，十里归途，百年孤独，一别爱人已故，起来两行冰心万里夜未央，回首含笑泪满裳，

有你深藏的秘密，继续随着风去等候你降临。你沉睡在我的梦里，像不曾融化的冰，我拥抱过你冰冷的身体。忽然忽近 河，江河流，流向海，心飞去，去哪里？不知如何找寻你，芬芳还在我怀里， 世上，带今天的夕阳，我走了千万里路，我踏遍所有泥土，我穿着破烂衣服，一切都觉得幸福。 想温暖下一场梦，或许你从未想到过往，忘不了山谷的回声，可能是远方的汽笛声。

夏时梦长，秋时愁短，清冽途上不远望，薄情于痴谈笑于忘，诗经冷眼眉浅唱，难与疏淡，难在得失，难是求而不